看来他亲绝归亲绝，人事万归人事，侬今朝个假期当算几日都来不侬玩， 但等小生功名成就，立即奋力奉还。 那，侬一讲两个没有讲到哪里去了呢？哦，父亲过去家的同地还要发个礼品啊， 小子失业了。 包哥，侬个周子官们都来不我玩，这要是没做过呢，那这个姑娘说句扫兴的话了，这个功名两个字，岂像三十岁之男人第六个容易嘞？娘子给我四弟妹，四亲七弟马路沿，害我把牛早晨起，就一盆到饺子啊你，这在一带动用去。平地不要上啊青天，女子气女子气，哥哥们跟你说大一大的公民分子你哪里的，不会从来是分了与你姑娘与再得意，是否那么讲究功名往啊比比？姑娘啊，出人挑我小红心，困住苦要离你梦真，这都是少年贫困有的事，不帮人不帮啊去。比姑娘比啊自身，李公子们李不公子在相爱，不能随夫妻之命啊，恰为我是今日在文堂子风扫地来为月来当真，姑娘啊世上历经千年苦，人间哪有万年贫，就像我是金罗南本堂子开始于金儿他妈恨黄啊人， 哎呦我的小宝贝哟，啊你怎能不金儿他妈恨黄啊人， 姑娘子的国呀梦里呀高兴，真的是么世上虽无千年富，那人间恰遇万年贫，岂可那古今多少的数字，料到一世就分了半生，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装的，我一想法一动啊翻身，一难宽气不为错，全钱那能上进滚靠出来把路。 天儿高官，四天四难去一生，当今却只算一算，我母亲四十八天苦闻名，常让我束手空空回家去，岂不要问问母子郎？ 早家门真是不巧了。 姑娘，早来犯愁真急。 那，侬早来烦你们。这个大伯二里个老师他这是啥不是这个老和尚，伊拉来化缘。哦哟，老夫人哎，侬发发慈悲，缘分开开。晓得那姑娘是六旬好事的，刚么大气之别自家死了多，下场办不了。要是我早来烦你们，这个办不了的我不想的呀，也好嫁不侬的呀。 自来三天， 自来三你们，那姑娘就要走过噻。姑娘放出几个私房东西们，要落落落落个走进来噻，根本也好嫁不侬。今朝讲的真是吃素放着肉肉，不巧也是不巧呀。 吊着高子 脸，哎呦，我这个宝贝哟！哎呦，侬这有千里而来门，我无论做出来哪个空双飞个回去的呀，我就是冰冰当当的呀，要穿不侬个。哦哟，三花， 哎， 不懂事呀？ 那懂力气，谁没得？ 真是呀！那一切铜钱嘛，不能当本钱；一堆米嘛，侬背准去，让你自家烧烧吃吃。顺便在那娘的面前跟我好意一声，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。这点点嘛，是表表我的心意啊。 姑娘，小子就是有鬼，请姑娘收回。 那个我哦，侬不要啊？哎呦，我个这宝贝呀、啊，做姑娘的已经算嫁不侬过的啊。可是侬自家不要，谁放起来不要把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？红云三花，那伊不要么？那躲进去，把米好为几个，总地方的门房盖好，多发多发招呼子的。 啊，小姐。穷到底，富的那位富到根，最末藏于半生子，昆龙也能上天啊顶。今朝遇得天不冷，就比古的老大人。想当初落难卖文不生计，穷途落魄成困境。因与我祖母爱在这边他，原来在一只妖精昏倒啊！ 你们怎么啊？弄个媳妇吧，弄到了是冲根的。 不错，那顾家从前是穷的，可不也是财是落魄呀？啊，那顾家不上来就是荣耀富贵满腹文才，头像西瓜一丝用我。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出个呀。侬啦，我也不能困成啥子，侬是举足轻重来一窍不通啦。那，侬跟他对呢，也不像中国队嘛，也不像老部队，侬是想着改来去了。你过来跟我，头像改来翻身万难，十一落气侬还难念套板。侬还想做过啦？你把这么紧的事事去上心啊，队长早给你做哈你。你把这拼的断真心的好啊啊啊，真的你完蛋呀心。你把这么大你余味的大字啊，多少位是花露成什么啊生。若是金地追我难翻身，且生困恼怎能与我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，能放弃我只好用之。 文盲们。难遭遇，他分明那个小我膝下无子了，非无靠呀！哎呦，气死呗！侬讲我出啥侬听懂啊？我不早不早的呀，半个年纪早过来噻，我们自家要早早避灾，侬讲我出啥啊？我靠侬了，干嘛随便见一笑，怎能够在我大脑？我靠侬们中间地来有几高，怎能身穿大红袍？我靠侬是路子的光心与笑，高虚真相光，娘见重了，从这外来人就来，弄得名利早知的，我穷去跟了家一根。姑娘一眼虚宽真，我今朝今世难翻身。侬放心十月高官哥，除非是么龙堂好处路转人。侬放心十月高官哥，烧水冰上我吃冻啊生。侬放心十月高官哥，落日黄河山成冰。侬放心十月高官做么王贵出国兵啊吉利。侬放心十月高官哥，除非是我们越了东山再西山，啊朝中文武四朝前了王帝出生包家人，东去王宝西下朝，一心要命令方便放阿七。我听姑娘好家兄吊个子们是不啊七岁老死白不大力气啊 鬼家 不起接纳姑家呗， 小子衣衫褴褛，曲颈不定，岂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介意吧？ 有志气，有志气，干嘛能委屈个文川呢？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，不劳姑娘费心。 嗯，我看着侬两个文章。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亲娘嘛？搿搭有点零散，阿就一定只能躲得去。 多谢姑娘，小子即使言满就去，也不曾想你人妇要官不银子，当真一言一成，驷马难追。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，无官不进人妇阿门。 从今与你是五国襄阳来，我莫怪姑娘跟旅行，写着新闻发现家儿家进门东家去。 姑娘，小的这又要是有了功名，你 能与功名啊？能听懂呀？你咱们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腰系绿纱丝，身着丝，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，代替金冠彩王冠。侬明路黑道上五阿门，姑娘是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，打不起花旗。 姑娘之言，这一刻不要后悔啊！ 刚刚有事，姑娘真会后悔。 就是你好美的表弟。 原来是此，好你注意你家小弟怎么又是在身不能久留。 什么意思？我的表弟上留片刻 肚子里就要走， 当真要走。此次小弟也不强留了。阿姨啊，这个刺客又愿意去官场上诉，方大爷你不愿掩饰如此的屈辱。 是 啊，这倒没什么，听方大爷在此来走片刻，你小弟我远到那里去吃点子来，方大爷请坐。方大爷你请坐呀。 山，游子在望父母年，十月一门盼儿归。 你莫愁，游子离家去在外，你莫愁，老母永年盼儿归。陪我去禀明老弟弟，去陪舅母想娘来。 表弟呀、啊，你留在我家亲托宿，但等明年父成婚。表弟呀、啊，我母亲年迈难孕，有日曾经不便啊来，一片好意地老去，千代他你再相会。家里有母子女呀、啊、在，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天，小弟是恨无上次难避归。今日四弟十里去，他年留进来亲啊。 向故地问好，用小弟告知你。 表弟，表弟，李子要回，已经不敢前了。彩玲，他是在宁波上班，与方大爷做伴的。 且慢，表弟早有事，远在先，是我不得人不分。 二姑娘是我家女儿，这可是我的好意。 我见他日子不如关在你，好日子我把家回。 小弟奉命。 太弟，这次为方大爷稍作片刻，陪我去吃上元糕来。 哎，小弟，吃上元糕不用你亲自上来，陪我去吃。 太弟。 你不要气 姑娘就走啊？哎，难道这只有你姑娘没有姑爹呀？ 并非小人没有姑爹，可是姑娘， 哎，姑娘总有不到之处，困在姑爹门上，给我委屈嘛。 姑爹， 哎，这里不是讲话之处，再说今日乃是你姑爹胡子大人，你得跟着我外父去办事啊。 今日是你姑爹胡子大舅，你归外父去一趟办事啊。此次姑爹请上台，小人做主。 啊，起来起来。哎呀呀呀呀，这里又不是人的，哎，怎么可以在此做主啊？放饭在吗？ 是不？让我委屈的难受你， 为什么？ 这在这梦姑娘兄家，是我放肆失了一句，与君再到襄阳，我君不谨慎。 哎呀，只有你姑爹做主，由不得你姑娘。来，快点我委屈吧， 姑爹。并非小事不责，皆不容命。作为三军哭的杀意，匹夫不哭得其死于。 好一个匹夫不哭得其死也。可恨我也太忘了，来花也的鲁莫强啊。燕子，你须别保证两家亲心啊深，你且听姑的句家当啊，想姑的当初累了无奈。是你祖母李安德，我也有精神好风光。至今是方家只有你担钉子，我姑弟年已半百五儿郎，两家岂能分白此姑弟当你亲孙啊娘啊，你姑娘不到子也修行，他也是恶心女相啊呀，我把出马解决上啊，从此两家有靠靠啊。 起莲子归所求，不解我的情意长。常言道，恭敬不如先聪明。只怕只有起风浪，姑爹呀，生性有一心吉祥，小子不愿见姑啊。 现在你 把亲姑爹生气， 恐怕真要走强人无言。只是他手手空空，死何关乎？待我送他路费考分，宝贝，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，多去望京，与我送燕子回家。 去嘛，宝贝，不许送的，

领着军祖保家乡， 说正事。 小人细雨碎摇落幕，生生是我梦完成。当当当，金魂相思眼前起，冰凉凉彻骨寒，从北叠声不等儿找我，人胆影雨夜空水花无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，我和你与梦情是梦不成，莫不是冬夏难他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难尽无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琴弦闷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欲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至诚。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，空叫我流干了眼泪，叹断了风铃，真冷秦寒，我红罗帐里一个儿，朱尘玉碎埋黄土堆中，连理枝抱雨摧残，分所有比野鸟，狂风吹散各西东，料今生必何无期，朱桓无日但知愿，泉下追随白月容，了方清自是长乐，归月殿早知道半途而废，又何必凄醒，回不 是全凭你祖兄细思量，不是奸责他把国务镇冤枉，偏说非子你倾城中三军，何愁何恨何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血湿我血泪千行似雨前，统领为直等等的心梦，可痴痴好痴战兢兢，玉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